有關結果不會影響三人的無罪裁決。上訴庭今日頒布判詞，指出共同犯罪計劃原則適用於所有普通法法定罪行，亦都適用於公安條例中的非法集結與暴動罪，所以不在現場的被告亦都能夠以共同犯罪計劃原則定罪。律政司強調，在非法集結和暴動案之中，法庭應該採納共同犯罪原則，即是協助、鼓勵或者教唆他人犯罪者聚集和身處現場作出實質非法行為者相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200點，跌2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70點，跌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日元109.13，瑞士法郎0.936，加元1.261，人民幣6.545，英磅對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7.71美元，賣出1,738.48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漸轉潮濕，下週日間天氣炎熱。本港地區的天氣預報，一道高壓脊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現在的氣温是2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星期四晚，逢星期四晚10点钟咧，一开头嘅时候，我哋咧除咗直播室入面有问大人，仲有我莫莉之外，电话入面会有李亚力。Hello，Hello， 大家好，莫莉好， 系问大人都喺度。 喂，问大人好。 今日咧，你又会介绍啲咩戏俾我哋呢？ 哇，喺呢套戏就有啲旧嘅，但我觉得都几好睇嘅。 系， 咁我就想重温一次啦，唔系重温，其实我真系未睇过，即系睇一次啦，咁就非常之感动。咁呢套戏咧就系2011年嗰阵时拍噶啦，好耐噶啦。咁咧就叫做 Anada 有点 blue。Anada 即系 中文嚟噶系咪 日文嚟嘅。 哦。 Anada。 我之前以为 即系你咯。Anada 啊。 啊系啊。 我的是同 Anada 嘛。 哦。 Anada 即系佢通常叫老公嘅 Anada 噶嘛。 哦。我睇 亲爱的，亲爱的 Anada， 即系我嘅亲爱的，即系我老公啊。 亲啊，即是 亲。 亲啊！ 我睇到呢个原来是漫画改编噶，系咪？ 系，咁佢原著漫画系个细川雕雕啊，个原作即系原作者系个名系咁得意嘅。咁诶，漫画揾唔到噶啦，我谂系应该系嗰啲绘本式噶啦，我谂系。咁就后屘就导演睇中咗啦，助助步青呢位导演睇中咗佢啦，就联同编剧青岛舞咧就合力就编咗呢一套戏嘅。咁主演咧就系宫崎葵同埋芥雅人。咁你知啦，啱啱介下人，我哋又睇咗呢个最新一辑嘅呢个半泽直树，咁所以又即系揾翻嗰啲戏嚟睇下。 系， 咁所以呢套戏都几值得提同埋值得讲嘅。 嗯， 咁咯。 系啦，咁嗰套戏嘅节奏咧，就系同日本嘅文艺片就非常一样嘅，即、就、系、是、一致嘅，咁就系非常慢嘅。 我成日觉得咧，慢嗰啲戏咧，仲系日本咧，好难去集中精神去令我睇啊。 有少少啦，但系其实咧，大家可以 点解日本人仲可以咁慢嘅？因为真系平时太快咧，会唔会 系咯？所以睇嘅电影就慢啲咧。 唔系，因为其实佢有好多系细节嘅嘢。其实我谂我咁睇啦吓，导演系好想你欣赏埋佢哋花咗好多功夫做嘅道具啦、美纸啦、灯光啦、背景啦咁样。 咁所以你讲话慢，你并唔系一种贬义，你 系 总之 佢呢种佢有一种 呢个气氛 slow 曲就系啦， 冇错啦 ，slow 曲嘅意思啦。咁同埋佢，因为佢好多时候佢哋嘅慢咧系好。要 dead 嘅，即系佢哋嘅慢系通常喺个对白上面讲得好慢嘅，即系佢嘅情节唔系好慢嘅，情节其实跳得好快嘅，但系佢哋嘅对白咧好慢，同埋中间咧系会有好多空隙嘅，即系好似而家我咁讲嘢，我会有少少空隙，跟住你就会陷入呢个沉思，咁啊里边咯，即系咁上下啦。咁佢哋好多时候有时喺芥雅人呢、這个即系、就是、演技咁精湛嘅演员身上更加嚟即系夸张啦。因为如果大家有记得嘅，谂下佢演即系《半泽直树》又好，佢演呢个嗨嗰个律师又好咧，其实佢都系可以好快噶嘛。即系佢讲对白可以好快，快到咁样。 咁反而呢套咪挑战嚟嘅咯，要讲咁慢。 对于佢嚟讲系挑战嚟噶，咁而且佢要做一个患咗抑郁症嘅丈夫。咁的而且确系好难去做嘅。咁虽然佢之前做嗰个角色系心理医生去医抑郁症嘅。咁但系咧，佢而家就做咗一个有抑郁症嘅丈夫咯。咁其实个电影嘅视点咧就喺女主角宫崎葵身上嘅，因为佢系太太老婆啦。咁但系佢嘅职业本身咧就系画漫画嘅。OK， 咁但系佢又唔系嗰啲好红嗰啲漫画家咧。咁变咗佢就系佢画得好慢咯。即系佢一个礼拜画几页， 好红嗰啲系咪要画得快先红到噶？ 系 好红嗰啲系要画得好多嘅，即系譬如一个礼拜系啊量多啲啊，譬如16页啊、八页啊咁样。咁但系佢又画4页到嘅啫。咁即系工作量已经比人少啲啦吓。咁同埋佢画啲画风好简单嘅，即系嗰啲Q 版嗰啲咧。咁所以佢就唔系嗰啲又要打啊，又要有风位啊嗰啲，又唔使科幻啊乜都。 咁请问佢哋所谓嘅漫画家系即系佢要度埋个剧本。定系只系画噶，我净系负责画噶。 佢嘅角色里面咧就全套包晒噶啦，由古仔剧本到画都系佢自己嘅。咁、所以佢一定系 slow 曲噶啦。咁即系所以佢嘅同埋佢哋嘅古仔，即系佢本身呢个太太咧叫小婷，咁佢画嘅古仔咧都系比较一般啲，即系唔系嗰啲热血式嘅漫画。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会即系如果青少年睇咧，就会觉得有啲慢咯。咁总之佢成件事都系慢嘅。咁同埋有好大嘅特色咧，就系佢哋屋企里边咧就冇细路嘅，好平静嘅生活。咁但系养咗一只猎蜥，好大只嗰啲绿色嗰啲咧。咁咧猎蜥咧基本上咧，成日佢影住佢咧，佢唔喐嘅。 猎蜥， 我成日都用 大只绿色， 系咪嗰啲蜥蜴嚟噶？ 系啊，蜥蜴嚟嘅。 哦，好大只眼嗰只，永远企喺棵树度唔喐嗰啲嘛。 系啊，咁变咗佢咧就。你成日有時我望住佢咧，我唔知佢定咗鏡啊，定係咩都冇喐嘅。 我即係喺呢套嘢 係 still frame 啊，定係佢根本佢冇喐。 冇錯啦，咁啊研究咗啦，佢突然間會眨一眼咯。 哦， 咁其實佢真係冇喐嘅，佢就定咗喺度唔喐嘅。 係，咁佢呢套電影入面都成日出現嘅係咪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日本嘅文藝片好多時候咧，佢唔係淨係有劇情或者對白，佢好多細節嘅嘢都想你睇。佢唔想你浪費，咁所以佢變咗咧，佢就會。將個節奏拉慢啲咁多啫，或者讀講對白嗰陣拉慢啲咁多啫，或者多啲空位，令到你可以有時間去睇下佢身邊嘅道具。譬如你可以欣賞下，佢後屘仲養咗隻龜添。 喂，都係嗰啲唔喐嘅動物嚟嘅喎。 係啊， 成套嘢都好慢喎 ，feel 到。 係好慢，但係因為佢係講緊佢抑鬱症，咁其實佢唔想 push 個劇情 push 得咁快嘅。咁呢個好明顯就係即係日本人睇嘅。呢種電影嘅模式同譬如外國，我哋有時睇西片或美國片，就算佢講相同嘅題材，都其實佢都係平平白冷嘅。好多好多，譬如嘈交啊，好多即係動作啊，即係有啲 唔開心嘅畫面好多嘅。咁但係我哋睇呢一套 Another Day in Blue 咧，就反而覺得佢其實佢好舒服嘅，佢唔會好刻意去話俾你聽嗰啲抑鬱症嘅唔好嘅地方，或者嗰啲令人痛苦嘅地方，當然佢有嘅，但佢唔會特別渲染佢。 咁佢點表現出嚟啊？即係譬如佢抑鬱發作嘅時候，係 佢都係靠芥雅人嘅演技。咁佢成日都咧，好似只龜咁啦，跟住揾塊大棉被笠住自己。 哦， 你睇唔到佢嘅喎，你就係聽到佢把聲喺裏邊，好慘喎、啊，今日得嘅。即係佢其實每一次影佢係啦，每次影佢抑鬱嘅鏡頭咧，唔係好長嘅。 嗯。 反而是利用、太太小晴的角色去反映了她怎样担心她的丈夫。她有本日记的、男主角即是芥雅人那本日记是文字写的、小晴那本日记是漫画来的。 哦，即是她会不会将芥雅人的日记变了做漫画化？ 不是，是 她的角度去看老公的抑郁。 是， 那他就会用漫画的方法去表达他的感觉。 是， 那大家看到他呢就会松一点，没那么紧。 是，暂时呢听到李亚力呢就讲到就是整个这套、中文、啊、叫做阿那达有点布。是啦，呢一套嘅日本電影 真係音譯啊！ 係啊，因為我睇到佢都係咁樣譯翻嘅。咁啊，大概講咗所有嘅周邊嘅一啲嘅人物啊，或者周邊嘅一個嘅解釋啊，又或者去原來要氛圍點解佢咁慢咧咁樣。咁啊，不如一首歌翻嚟咧，李亞力再講下究竟呢一套嘅電影又講啲乜嘢啊？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羽绒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管下根，这刻已碎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安谁执尾，跟波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像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 嘅时间翻到嚟啦，咁啊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李亚力喺度嘅，今日再讲咧呢一个中文个译音系比较难读嘅，阿拿达有点 blue 系啦， 你当佢译日文咯，阿拿达，阿拿达，阿拿达有点 blue 咁。OK， 咁我哋头先讲咗个即系成个大即系戏嘅大浪啦，咁我哋可以讲少少嘅剧情嘅。咁其实佢讲咧就男主角咧就系、是、喺 IT 公司做翻工嘅。OK， 咁头先讲咗啦，小晴就系老婆啦，咁佢就一个半红不白嘅漫画家啦，咁两个人结咗婚都几年噶啦，但系就冇仔女啦，咁啊好平静生活啦。咁但系咧，即系一开场咧就即系知道男主角咧嗰啲好一丝不苟嗰啲人嚟嘅，譬如一二三四五嘅胎啊、衫啊，全部定好晒啦，一定要自己整早餐同埋自己带呢个便当啦，便当做嘅芝士都要分嘅。唔同日期嘅食嘅芝士唔同味嘅咁样，咁啊即系你睇到佢咧，其实佢每样嘢都好紧张、好谨慎嘅。咁就但系因为咁咧，加上嗰阵时佢背景下就经济日本经济麻麻地，咁变咗好多工作上嘅压力啦，譬如人手会少咗啦，但系工作量一样啦。咁所以令到佢嘅工作压力好大嘅。咁亦都慢慢地咧，介下人个角色咧，就个内心个平衡咧，就慢慢就即系消失咗。咁令到佢咧就。甚至乎想自殺添，即係企喺個天台度好興噶嘛，日本係好中意企天台，咁啊企天台想自殺，咁當然啦，即係老婆都發現咗，咁就勸佢睇下醫生啦。咁一睇醫生咧就診斷咗咧，佢就係有抑鬱症嘅，就係咁啦。咁跟住咧就最後佢哋就點樣講咧？即係老婆就勸丈夫就要放鬆啲。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咧，不如就唔好做啦。即係辭職咁樣，咁靠住嗰啲少少嘅積蓄啊，就過住一啲比較放慢咗之後嘅生活。 嗯，好正常一個夫婦做嘅 係啦 方法 啊。冇錯啦。咁就但係佢好得意嘅喎，就係、是、因為開頭阿嫁人唔肯噶嘛，因為佢覺得自己係一家之主，佢要負擔起嘅，即係佢同老婆結婚，我就要養你啦咁樣。跟住咧，小晴就話：如果你唔去睇醫生，或者唔係你唔去辭職嘅話咧，我就同你離婚。 係， 哇！呢招真係犀利。咁啊，丈夫梗係唔得啦。 呢啲為你好啊。 係啊，咁我就去離，即係辭職啦咁樣。咁跟住佢就慢慢去重新去揾佢生活啦，咁就慢慢互相扶持啦，最重要就係互相扶持啦。咁終於佢就開咗一條新嘅路出嚟俾自己，係適合佢哋自己嘅步伐去行嘅。咁就慢慢咧就可以擺脱到抑鬱症嘅一啲限制嗰個影響啊。咁其實成套戲就大概劇情就咁啦，就唔係好複雜。咁但係其實呢套戲嘅頭，因為佢差唔多兩個鐘，头半个钟咧， 咁慢嘅戏仲要两个钟头， 系啊， 咁我哋咪等于四个钟咁睇。 我哋会唔会系啊？系因为佢两个钟，唔系咁慢嘅戏两个钟， 系啊。 到底系因为佢两个钟，所以要慢啲定 系因果咧？系个剧情要慢啲，定系睇周边嘅气氛需要慢啲咧？ 唔系，我又觉得，我睇得 OK 嘅，我又唔觉得佢真系好长，好吓。 系咪治愈噶？ 治愈系嘅，即系你可能真系会好舒服嘅。咁佢前半个钟度咧，全部都系描述男主角嗰种抑郁症嘅症状啊，佢逐样解嘅，佢每一次个俾你嘅，譬如失眠啊、冇食欲啊、背痛啊咁样。咁但系咧好得意嘅地方就是我发觉咧，就系佢哋嗰个夫妻去沟通嗰阵咧，系一种冷漠嘅，即系好典型嘅日本式嘅，即系可能佢哋系 客气得滞咧。 是啦，好客气嘅，同埋佢哋两个都唔想嘈交嘅，即系唔想嗌交嘅。咁因为你知道日本人个过程都系唔中意麻烦人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明显地知道咗咧，即系佢解释咗咧，点解介下人会有一个好大嘅压力累积到咧，又冇宣泄嘅方法咧，咁样。咁佢有一句对白几得意嘅，就系佢街口嗰度咧，即系佢住嗰个屋嘅街口嗰度咧，有一个古董铺。咁佢成日都留翻啲好细嘅古董俾阿小晴。咁佢有一个好平嘅玻璃樽，即系个玻璃樽只系留咗几十年，其实好平。咁但系即系倾开偈嗰阵，有一句对白就话没有破掉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咯。即系如果一件事咧冇烂到本身已经系一个价值，唔需要再做好多花纹啊、装饰啊咁所以。咁其实佢用咗个隐喻去表达咧，其实我哋做人咧，只要即系。有啲人可能會好要求自己好高嘅， 同埋即係你冇俾麻煩人，你都已經係一個價值啊。 係啦， 咁佢而且佢哋冇破掉嘅意思，好多時候就係講緊精神嘅 breakdown。咁變咗佢其實佢嗰呢句對白嘅隱喻就好明顯、就是，原來我保持好自己健康都係一種價值，唔係因為我要賺到錢，我要為社會貢獻，我要為國家犧牲，即係唔係一定要去到咁多咁盡嘅、嗯。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可能你就捱唔到嗰種壓力咯。 係、 啊。咁所以會睇到其實男主角呢喺個戲裏面呢，就算佢患咗抑鬱症之後呢，佢一直係為咗自己畫地自限，我哋叫即係中文，因為佢真係俾好多限制自己、即係咁樣，唉、哎、我都係唔好。咁佢有時想表達呢，表達佢覺得自己唔好呢，有一幕好感人嘅，就佢想勸太太，唔係勸嘅，佢叫太太幫手返去改咗因為佢要出漫畫，咁佢嘅姓個高字呢寫錯咗。咁佢想叫佢，咁佢就即係逼喺度逼太太，但太太喺度改緊嗰份稿咧，得閒理佢。咁佢覺得，哎呀，點解我會咁衰嘅咧？我應該要等太太自己解決，唔係我去逼佢咁。咁佢就入咗廁所喊啦，喊一大輪之後就諗住自殺。咁好彩咧，呢只蜥蜴咧就醒啦，聽到水聲咧，佢就走去個廁所門口嗰度等咯。 哇！原來 先嚟嘅，係 唔喐嘅， 冇錯。 係明明唔喐，突然喐即係有事啦。 系啦，点解即系蜥蜴会走咗去咧？咁啊，小婷就走过去睇，就发现咗老公想自杀，要救翻佢。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呢啲细节咧系日本人好中意做嘅。同埋佢一个好得意嘅巧妙嘅地方咧，就系话当佢心情唔好嗰阵咧，介嘅人咧，佢后尾枕嗰啲头发会夹起嘅，有一撮。咁佢屋企嗰阵 天线嚟嘅嗰个原来 系啊，好得意噶。咁所以除咗電影，除咗話解釋抑鬱症嘅病人嘅心情或者係個生活之外呢，亦都同時剖析咗佢啲親人感受到嘅壓力啊咁樣。咁但係整體嚟講呢，都係一個治愈嘅方法嚟嘅，即係佢都即係講啦，即係佢嘅親人一定要有個即係接受嘅心態咯。 咁啊，李亞力講呢套電影咧，我諗尤其是而家啦，即係好多時都成日話社會上面有好多人都有一啲抑鬱嘅症狀啊，咁樣又或者喂，如果真係嘅話，可以點樣解決咧？我覺得呢一套咁治愈嘅電影咧，大家睇完之後咧，相信都會係一個正面或者有啲嘅勉勵嘅感覺嘅。再講一次，今日咧李亞力介紹嘅電影咧，中文名叫《阿拿達有點 blue》。咁啊，今日 thank you 曬李亞力啊！ 好唔好系？ 初めてのルーブルはなんてことはなかったわ。私だけのモナリザ、もうとっくに出会ってたかった。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歯車、止められない喪失の予感。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四宗有流行病学关联本地个案，是超過四個月以來首次冇源頭不明的新個案。據了解，政府正是考慮下一輪社交距離措施會不會放寬宗教聚會的限制。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說，早前曾經與當局接觸，期望復活節可以復辦實體聚會。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室内场所传播风险较高，要有预防措施。消息说，教育局最快明日公布学校在复活节假期后的复课安排，初步倾向将学校可以恢复面授课的学生比例由目前的三分之一放宽至三分之二，具体方案仍在敲定。有小學校長表示歡迎，如果放寬回校上課的人數，初步傾向安排高年級學生全面恢復面授課。教協要求教育局盡快公布安排，教育評議會建議局方應該積極考慮五月中旬之後讓全港學校恢復面授課。立法會大會通過修訂議事規則的決議案，明日刊憲和生效。修訂包括引入停賽機制，行為極不檢點的議員可以被暫停職務，首次罰則是暫停一星期，再犯就遞增。另外亦都為審議議案或者法案設定時限。多名建制派議員表示議案有助撥亂反正，亦都有議員關注停賽以遞進方式增加是太嚴。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就質疑修訂是多此一舉。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強調，今次修訂並非針對任何人或者政黨。至於被罰暫停職務的議員會不會被扣薪津，謝偉俊說，由於涉及修改法例，需要再研究。內地官方媒體批評包括 H&M 在內的多個國際服裝品牌，去年發表聲明抵制新疆棉花。多個網購平台和導航地圖程式已經屏蔽部分品牌和商店地址，有北京市民表示會抵制有關產品。外交部表示沒有關注企業何時發表聲明，否認脅迫企業表態支持中方在新疆問題的立場。發言人華春瑩指出，新疆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不用是相關企業的損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296点，跌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09.1，瑞士法郎0.937，加元1.259，人民币6.546，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9.18美元，賣出1,739.69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尽情嗌出嚟！ 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失欢我？出错却太多。我是谁？可不可听我说出经过？有谁在意过？判断判对我。 阿 Jun 呢首作品咧，就系想为被标签嘅一群发声嘅。在演绎上他有特别放大自己的情绪，甚至某些部分有少少嗌出来去表达想世人明白的感觉。 你我存在到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仍无事已几次。 作曲阿 Jill Agent Chan， 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 Agent Chan。 上榜第七个礼拜，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慧思一字半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继续咧，翻到嚟敏感时刻啦。咁我想问一下问大人先， 系 即系对于你嚟讲，瞓觉呢样嘢应该都系唔系好紧要啦，系嘛？ 紧要啊！ 吓，我成日见你唔瞓觉，觉得唔紧要、啊。 我觉得瞓觉入睡嘅时间对我唔系好紧要，即系我唔一定要啊。夜晚十点钟，即系要好似 Kitty 啊，同阿钟哥啊，佢哋翻晨光咁样嘅，紧要啦。 嗯， 吓、即系唔好限时限刻要我几时瞓，亦都唔好限我几时起身。我哋要醒於自然噶嘛，呢啲 係 係啊，但係一定你瞓嗰、那個時間咧，即係你個睡眠質素要好咯。 嗯，嗱，咁點解會咁樣問你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咧我覺得你會同愛迪生一樣啦，都會覺得誒瞓覺唔使瞓咁多啊，每日瞓3-4个钟就得噶啦，咁嗰啲啦。 唔係喎，我瞓好耐噶， 係咪啊？ 係啊， 咁。系啦，咁呢一样嘢原来亦都系咧，我哋正正咧香港人咧都好紧要嘅嘢嚟噶。因为咧，我想问问大人，你瞓得你话你算瞓得多啦、嗯，但你觉得你自己依然仲够唔够瞓先？即系定系你都觉得其实唔够？你觉得够嘅？系因为原来咧香港即系问大人，算系香港人里面幸福嘅一群嚟嘅。 咁因为最紧要嗰个重点，我唔使一定朝头早某一个时间起身 就得噶啦。 系啦，即系除非佢话除非我搞到我嘅时钟已经系。一定是要睡到夜晚8点钟要起身，然后10点钟翻敏感时刻， 系咁就得啦。 因为点解我咁问你呢，因为原来香港呢有好多人其实都唔算幸福㗎，喺瞓觉方面。 一定唔够瞓先啦。 係啊，係多到呢係夸张添㗎。咁因为话说呢就係、呢原来呢其实有好多人都可能未必会太了解，就会失眠或者可能觉得唔够瞓呢样嘢好紧要。咁但係原来呢近年开始越来越多人都关注呢件事啦。有唔同嘅报告亦都开始走去做一啲研究啊咁样喎。咁呢有啲报告亦都研究咗，就係话唔止香港嘅，全球原来有好多城市上面嘅人嘅睡眠时间都开始不断下降緊。有。 你讲系个质素定时间？ 时间。睡眠嘅時間不斷下降緊，咁美國咧有一間大學更加咧發表咗個報告，就話都市人啊上床瞓覺嘅時間仲要越推越後添嘅，咁好啦， 醒啦。 醒有一定要朝头早又要起身翻工，咁所以变相佢哋瞓觉嘅时间即系个时数就好短啦。佢话已经去到陷入啊全球睡眠灾难嘅状态。咁好啦，亦都有一个嘅睡眠嘅全球睡眠习惯嘅调查发现啦，全香港人咧，我哋嘅睡眠质素原来咧喺两岸三地嚟讲咧系排行最低嘅。即係我哋咁多個地方裏面，咁如果係全球計嘅話，我哋香港咧都勁㗎，去到第十七位㗎，即係第十七位，我哋嘅睡眠嗰個嘅係唔好嘅個質素咁樣。 咁前邊仲有啲乜嘢地方啊？ 這個有冇講到咁 detail？ 因為佢講香港啫， 慘過香港人啫， 應該好多㗎啦。咁跟住佢都有講，佢就 先啦，起碼嗰瞓街噶嘛，佢哋要 系啊系啊系啊， 放工赶唔切翻屋企， 系嗰啲又就同埋佢哋成日要扮 OT 噶嘛，就算唔使 OT 都有啲系会咁样噶嘛。我听佢哋讲，如果唔系点会成日去饮嘢啫？饮到醉晒烂晒， 都猝死咧。 系啊，咁佢都有讲咧，就话咧原来咧平均啊，即系我哋嘅瞓觉时间已经去到差唔多一点先会瞓觉嘅，即系上床瞓觉。咁朝头早又要7:57嘅时候，大概嗰啲时间就起身啦。平均咧一日瞓觉只系瞓咗6:39嘅啫。 哎呀， 咁佢就话咧，即系唔止成年人有呢一个嘅瞓觉越嚟越少，细路仔更加。但是呢好啦，原来我哋瞓觉成年人就成日都讲8小时啦，但是小朋友呢其实是10小时嘅。咁唔够瞓嗰啲呢就完全呢就惨到癫咗，尤其是系啲小朋友。因为点解呢，佢话原来根据2007年嘅时候啊，佢就话呢已经有好多嘅学生已经去求助啊，即系话我真系唔够瞓啊，成日都唔够瞓咁。 好攰。 好攰。咁甚至乎呢佢哋呢就归纳返啲学生点解会成日都唔够瞓呢，有三点嘅。问大人你估系边三点？ 功课太多。 其一，功课多所以令到佢哋个读书有好大嘅压力，令到佢哋要好迟瞓。仲有两个。 好迟瞓。 你个女有做过嘅呢样嘢，因为你有同佢讲系啦。不过生活习惯就系例如打机或者上社交平台等等。 第三系失眠啊？ 第三唔系，第三 冇得失眠。 第三就关你事嘅。 点解阿妈太早起身？ 累近啦，咁佢就 叫佢好早起身。 唔系，佢就因为屋企人嘅气氛，即系譬如爸爸妈妈好晏先瞓觉啊，咁啊仔女嘅时候就会跟咗妈妈爸爸就好。 真 系 好奇怪嘅。 系啊， 出边人咁开心，我自己叫我即系第一，我要唔扒佢哋出边做乜嘢？ 系 好难噶嘛，放一个细路仔。 即系你同你哋会喺出边真系好热闹噶，凌晨都。 唔会，咁我哋屋企人嘅人数唔系好多啫，唔会。但你可以想象下，即系如果哥哥姐姐啊、爸爸妈妈喺出边仲喺度睇紧电视嘅，然后叫你早啲喺屋企入房瞓， 系啊，同埋 几奇怪咧。 又或者就算你可能见到个厅有灯咧，你都会担心或者关心下屋企人点解咁夜未瞓啊咁。所以佢都有讲话，屋企嘅气氛亦都会令到佢哋晏咗瞓觉嘅。不过有阵时咧，小朋友咧唔系唔想瞓觉啊，佢曾经咧即系有一个香港嘅一啲关于睡眠质素嘅一啲嘅协会啦，咁佢哋都有讲。话佢试过、遇过、听过有夸张嘅例子，就系、是、读书嘅学生啊，佢哋做完功课、温完书都已经系夜晚12:00啦，朝头早又要6:00就起身翻学，7:00就要翻上校巴翻学，佢哋基本上都系瞓得6小时，比起头先我哋讲话成年人基本上瞓到6小时零39分钟，系少多39分钟嘅。咁佢都有讲，佢就话啦，试过咧，即系问下啲中学啊、小学啊，即系一啲学校啦，做一啲实验计划一齐。 就睇下可唔可以盡量令啲學生遲啲翻學啊咁啦。但係亦都有好多嘅學校，亦都基於因為可能係啲校巴難接送啊，安排好難啊，又或者可能係因為嗰啲上堂嘅進度，因為佢哋知佢哋好忙噶嘛，每一堂都真係好寶貴噶嘛。咁因為亦都好多呢啲原因咧，好多學校都拒絕做呢一個計劃，就算願意都好啦，嗰啲嘅學校可能只係頂籠遲15分鐘，即係俾啲學生遲15分鐘翻學。咁但係如果你咁短時間嘅話，嗰、那個明顯度嘅話，即係如果佢要 check 嗰個調查嘅話，那個效果係唔會明顯嘅。所以結果咧，即係呢一件事就令到呢一個嘅計劃落空啦。 实验雨的酸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软垫，走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逝去的心再变， 想瞓觉定系冇心去瞓觉咧？即系做人真系好矛盾。啱啱听过系张国荣嘅《无心睡眠》。剛才讲到呢，即係好多人呢都好惨啦，冇得即係睡觉时间唔够啊咁样。但係呢亦都有讲过呢，即係剛才讲小朋友有几惨啦，大人都唔係好多去边㗎咋。我想问下问大人啊，你有冇试过呢，即係返工嘅时候或者你喺条街嘅时候你突然间好眼瞓，你会点做呢？ 即你都好啲，可能有架车，但如果你真系喺街咧， 系啊，我都谂住你呢个问题系嘅情况应该冇车噶， 系啊，冇车嘅情况下， 揾个 coffee shop， 如果可以有嗰啲。即係嗰啲咖啡店，如果佢啲位係好少少嘅，或者係 角落啲隱蔽啲 嚇嚇，同埋角落啲隱蔽啲，咁咪挨喺埲牆啊，或者係伏喺度啊，吸一陣。 係，所以其實好多嘅香港市民都係好似問大華 搭巴士， 就係啦，呢兩樣都係咧香港市民會做嘅嘢。咁所以 啲巴士凳咧，其實咧應該高啲。 系啊， 即系后边嗰个后尾枕嗰度高啲。 系啊，又或者咧，即系 coffee shop 嗰度，我哋成日揾唔到位，原因就系都见到真系好多人喺度，一系读紧书、温紧书，一系合紧咁样。咁亦都有讲过嘅，原来咧平均香港超过五分一嘅在职人士啊，佢哋都要早睡，都要早起身嘅，亦都好晏先瞓觉。原因点解咧？其中一样嘢就系处理工作嘅事务噶。咁咧好啦，咁啊佢哋都有讲，有啲人咧就会翻工嘅时候咧就会头先除咗问大人讲，突然间虽然我好眼瞓，因为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系嗰个叫公共俾人瞓觉或者休息小休嘅地方，其实真系严重不足嘅。除咗 coffee shop 之外啦，咁你都已经谂唔到其他。有阵时可能我哋见到公园上面嗰啲凳嗰度有好多人坐咗喺度啊，或者瞓觉啊，即系诸如此类咁样。 咁我咧突然间谂到 系 吓。突然間你 圖書館咯，仲有， 仲有你可以即係如果係大人啦嚇，有少少錢嘅，你咪去腳底按摩咯。 係按摩， 即係佢唔係好貴嘅啫嘛。如果你揾到啲啱嘅鋪頭，即係冇人叫你去嗰啲五星級酒店嗰度啊嘛。 係咁，但係有啲可能大家都覺得貴少少咁樣，即係有啲可能低收入啲嘅，就可能未必會handle 到呢一個嘅價錢啦。不過亦都有人亦都打中咗，即係睇中咗呢個生意，尤其是喺中環嗰度啦。咁佢哋咧。就会有一啲贵啲嘅类似胶囊酒店，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小休嘅地方咁啊，俾人哋休息。而且网上讲啊，佢哋生意仲要唔差，即系话其实有好多真系都可能系中产人士嘅话，佢哋真系好需要瞓觉，佢哋真系会为咗瞓觉会俾呢一嚿钱嘅。咁头先都讲啦，就话咧搭车咧，亦都系一个办法。我想讲我自己都系噶，我有阵时咧下昼嘅时候，如果有阵时我可能要放咗工翻屋企嘅话咧，我有阵时会真系由九龙塘站搭去红磡站，由红磡站搭翻去上水咯，跟住就喺中间嘅时候瞓觉啦。 哦， 系啦，即系全程里面咁就瞓觉。咁而有啲人咧都有讲啊，佢话佢自己咧试过喺呢个嘅将军澳翻工，唔系将军澳住，咁就喺荃湾翻工嘅，咁即系话喺地铁嘅。最头去到最尾啦，咁跟住佢哋咧就会揾尽好多唔同嘅方法，睇下点样可以喺个车厢上面瞓觉，甚至乎佢有讲过佢自己成日嘅翻工系有几攰。咁例如佢就话啦，虽然佢份工咧就未至于忙到经常性唞唔到气，不过咧好啦，咁啊夜晚可能有阵时忙嘅时候就九点钟先放工啦，咁啊翻到屋企十点几咯，咁啊食下饭冲完凉，咁啊玩下社交平台，同啊女朋友倾下电话，咁已经凌晨一点钟先瞓觉，咁第二。朝早佢又要七点钟起身，咁点解呢？因为佢咧要九点半就翻到荃湾嘅，咁即系话佢除咗七点钟起身之后，七点五十五分佢就要离开佢嘅屋企啦，咁啊即刻跑落去搭车。咁好啦，咁啊所以原来有好多唔同嘅人咧都会选择搭巴士啊、搭地铁啊，去尽量用车程呢一个时间去瞓觉。我想讲我试过一次好瘀噶，我试过咧攰到咧搭地铁嗰阵时去荃湾，跟住我系攰到突然间双脚。一软成个跪咗地下咯，企喺度噶， 发软体咁啊！我哋 系啊，眼瞓到跟住成个跪咗地下咯，哇，几痛啊！ 你知唔知日本嗰啲打工一族，佢哋真系突然，佢点止跪得喺地下，直头你可能会喺个地铁站，你当涉谷嘅地铁站门口，突然间有个趴咗喺度瞓咗喺度， 完全跟住就瞓着咗啦。 咁啊，如果我讲得夸张啲啦，如果你系涉谷咁啊，梗系会有人叫你走啦，因为你阻住人行路嘛。但如果你喺街边趴咗瞓咧，系冇人理你噶。 系，咁所以即系呢一样嘢。原来在全球或者我哋香港已经系好多人都会咁样做，或者我哋会遇到咯。 其实为乜咧？我哋出嚟呢一个地球做人，就系为咗好辛苦同埋怕街瞓咩？ 系啦，因为我哋其实都系希望点解咁辛苦做嘢，都系有一个好啲嘅生活啫嘛。咁我哋都冇好嘅生活，咁我哋做咩做咁辛苦做嘢咧？我觉得好烦，好矛盾啊！两样嘢加埋。 所以最近我喺呢一个 social media 咧，喺社交媒体度见到。 有一個人post 咗，佢喺街喺街度，見到有個女仔同埋只狗，就食瞓街啊嘛。咁當然咧，下邊嗰、那個討論就係話，到底我哋要唔要幫佢啊？咁亦都有啲人話，其實我哋有人幫過佢噶啦，不過佢其實係中意瞓，即係唔係點講啊？佢唔係咁想上樓啦，我唔敢夠膽話佢中意瞓街，嚇、啊，即係個 有人話佢唔翻啊。咁， 我見到佢呢個討論，即係有啲人討論啫。佢其實你話叫我哋幫人，但其實都要理解人哋嗰個情況。因為你好得意咁啊！你見到佢自己如果係完全搞唔掂，但係佢又可以照顧住只狗喎，只狗又乾乾淨淨。咁佢又我見到後邊啲留言好得意。佢就話有啲人就話請佢食飯，即係行埋去嗰個瞓街嘅女士嗰度話請佢食飯，咁佢就可以有佢話好啊咁樣啦，咁然後就會自己有錢去將隻狗擺喺啲係咪狗嘅時鐘酒店啊？ 係啊係啊，有狗嘅酒店托管嘅地方， 即係佢有錢嘅喎、 哦，即係佢寧願食餐飯就擺低隻狗， 係啦， 咁即係話個價錢， 但係你請佢食飯。佢就有錢擺狗喺時鐘酒店， 係咯，其實可能擺時鐘，即係嗰只狗擺喺時鐘酒店嗰、那個價錢係貴過佢食一餐飯嘅。 咁又其實我又唔即係其實咁佢一餐半餐啦，即係其實可能 佢哋因為 有啲女仔個狀態嚇，即係到底佢諗嘢叫佢係咪一個健康嘅狀況嗰度去思考緊、第二就算佢喺一個健康嘅狀態思考緊，譬如我知道美國有一啲地區咁樣，我哋覺得好繁榮咁即係呢區係好大笪嘅地方好繁榮，但佢可能邊皮即係都喺呢區入面啊，或者邊皮甚至話中心或者係左邊右邊咁樣有笪地方係佢哋係專登個市政府係會將嗰啲 俾一個 area 佢哋， 一個 area 一啲中意即係街頭露宿者。 係 咁而點解會即係我細個都已成日諗啊？點解一個人會做街頭露宿者咧？即係有啲佢哋可能係即係後屘就喺即係而家喺網上嘅傳媒即係 social media 發達咗啦。咁你有冇見過有一啲其實咧啲街頭露宿者佢哋以前可能藝術家又有啲佢又唔係完全冇錢嘅喎，你都會見過一啲話街頭露宿嘅婆婆過身之後，啲人喺啲棉胎度花咗幾十萬嘅喎，發現到 或者有啲樓有幾棟樓咁樣。 咁佢哋可能有一樣嘢就係覺得我唔想交咁貴租咯、而我又可以我只係要瞓一個覺啫嘛，咁我做乜要因為你知唔知一劏房幾貴啊？ 幾千蚊噶都， 即係五千，即係我嗰日睇新聞啊，話係五千蚊，係就一個劏房。咁我就喺度諗，如果三個一齊三個住劏房嘅人，如果佢哋每一個人 chip in 啊五千蚊已經萬五蚊，咁其實就已經可以 租到間屋 喺港島區租到一間屋個，即係如果佢哋自己唔打交嘅話。 或者佢可能如果喺新界區，你可能萬五蚊都租到一個三四百尺，都唔使板間房或者唔需要套房噶，係啊，可以嘅，可以嘅，村屋啊嗰啲都得。 其實而家套房嘅尺價係 好貴 啊，你攞嚟瞓覺嘅話，咁可能有一啲人就係、如果覺得話你有細路仔，你要套房有安全感，同埋打風落雨你唔使揾地方匿埋。但如果真係單身嘅話，你真係唔怕污糟。有啲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都見好多人瞓天橋底嘅。 而家就話， 我哋而家係講睡眠問題。 係啦，但係我都覺得係嘅，因為睡眠嘅質素亦都係一個影響我哋，即係香港人有權真係嗰啲人，佢喺嗰度會有安全感啲，所以佢哋喺嗰度瞓咯，會舒服啲。 Bye.

剛才我都有講到啦，就係同問答人講，就係話點樣維持一個好嘅睡眠質素咧？咁頭先問答人話，有啲人會寧願喺天橋啊，或者去其他地方去露宿咁啊，可能各人有各人唔同嘅原因啦。有人可能未必想交租咁樣，錢銀問題，有啲可能甚至乎佢覺得喺嗰度對佢嚟講先至最舒服或者最令到有安全感，唔定嘅。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好希望渴求嘅咧，就係一個好嘅睡眠質素。咁問問大人啦，平均当每一日瞓六至七个钟头里面，我哋一个人当一条命可以去到八十岁嘅话，你觉得呢一生里面平均佢可以发几多个梦啊？ 一晚其实发好多个梦噶， 系啊，读心理学真系知噶。 咁你我唔知系咪每一个睡眠 cycle 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大概系个半钟至两个钟噶嘛？咁。之所以我哋有時記得啲夢就係啱啱你發緊個夢醒嗰一刻啫嘛，咁就會記得啦。 係啊，正正就想講呢、這個呢樣嘢。 咁如果你如果啱啱係發完夢嘅，應該係咪發夢係咪應該嗰、那個 有啲會記得，有啲唔記得。 係啦，就係如果你啱啱醒嗰陣唔係發夢嗰輪咧，咁你原本以為自己冇發過夢咯。 係啦，咁啊呢個根據啊美國睡眠障礙協會創辦人啊阿 Peter 博士咧，咁佢就話啦，佢同啊呢個現代腦科學同埋睡眠醫學嘅專家一齊去研究啊，之後證實咧，平均咧一個人如果頭先所講瞓六至七個鐘頭，去到八十歲嘅話，平均一生人你係會有超過十萬個夢嘅。咁亦都係頭先問答人話。因为一个人平均睡觉一晚里面 可以去到四至五个梦的，他们去研究发现。但是呢你未必会记得你发梦。有些梦为什么会记得呢？完全就是刚才问大人所说的话，就是因为其实人呢睡觉的时候是会有一个流程会去的。平均那个的循环的历程是有九十分钟，也都是真的 个半钟啦。 个半钟啦。其实就是怎样呢？他就说当人呢夜晚开始上到床睡觉的时候，一摊落床了，咁啊由原本的脑袋清醒的呢个期间啦，去到慢慢模糊意识呢个期间，跟住再去到半梦半醒呢一个状态之后啦，慢慢慢慢个大脑嘅活动开始变少，咁啊身体亦都开始慢慢放松，咁啊我哋就去到呢个叫做浅睡期啦。咁咧而且咧呢一个咧就系浅睡期之后，之后咧好啦，接住个脑就个活动开始慢慢大幅咁样减少，对外界嘅刺激咧开始就冇乜反应嘅，咁啊肌肉亦都开始深层放松，直至到大家去到呢个深睡期。咁去到深睡期之后，佢就会头先所讲嘅循环啦，开始去到呢个嘅浅睡期，翻去嘅时候咧，我哋个脑就开始活动咯。活动嘅时候咧，原来我哋嘅眼睛咧就会开始不停喺度眨嘅。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就系话原来咧，虽然我哋个脑喺度， 应该唔系叫眼睛喺度眨，眼球不断咁样喐， 系啊系啊，眼球就不停喺度转动咯。咁亦都咧，但系其实我哋个身体依然都系喺呢个放松状态噶嘛。咁呢一个咧就叫做头先问大话斋嘅作梦期，即系我哋嘅发梦期啦。同一时间或者佢哋有另一个名，个名叫做快速动眼期。 呢个 rapid eye movement 系咪定 eyeball movement 应该系嘛？有冇英文啊？ 有啊，但我铲走咗，因为我唔 识 读。 哎，你摆埋喺隔篱啊嘛，第时啲资料你唔识啫嘛，你唔识读我识读啊嘛。 好，咁啊，佢就话咧，原来咧平均咧头先所讲嘅呢个循环咧就系九十分钟啦。咁啊，而且咧每一次咧我哋瞓觉嘅话咧就系当七至八个钟嘅话，即系话我哋会经历头先嗰样嘢就大概有四个嘅循环周期嘅每一晚。咁跟住咧好啦，咁原来当我哋头先所讲喺呢个发梦期，即系嗰个嘅快速动眼期，即系只眼喺度。眼开始喺度转嘅时候咧，咁原来咧，我哋如果喺嗰个时候突然间醒嘅话咧，我哋就会记得我哋发过嘅梦系啲乜嘢嚟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唔系喺嗰个时间，即系头先所讲嘅时间， 你唔系发紧梦嗰一刻。醒你就记唔到个梦咯，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话咧，但系喂，咁我哋成日发梦咧，咁其实系好定唔好？有啲人就成日话，哇，我成日发梦，搞到我瞓觉好差。 咁睇你发咩梦嘅啫， 系，咁点样咧？如果发开心嘅梦就代表好，如果开心到醒咗又好唔好咧？ 咁梗系好啦，都 系好嘅， 不过好难开心到醒啊！如果你笑醒，你知唔知有一种梦叫清明梦啊？ 唔知咩嚟？ 咁但唔系清明节发嘅， 系咯， 英文叫 lucid dream， 系点啊？ 系你好知道你自己喺个梦入边， 系， 咁你点解会知咧？咁啊，即系你有时发梦，你唔会谂啊？呢期我都真系冇乜发梦，我唔记得啲梦。 我发现我控制到个梦，系咪就系类似你呢个清明期咧？ 清明梦咧？ 系啦，咁你即系话你觉得你自己发紧梦，咁然后你就我知道我而家喺个梦入边嘅，咁不如我走入去食雪糕咧，咁样咯。 系系啊，我都成日觉得咁样噶。 呢只叫清明梦， 但我少咗好多呢个清明梦啦。我成日好想控制噶，同埋我试过翻发一个梦咧，即系我突然间醒咗，跟住我就逼自己，再瞓过，我要继续发埋嗰个梦落去，有得噶。 梦嘅嘢咧，即系心理学都系会有好多人研究嘅。咁我哋嘅即系鼻祖啊，弗洛伊德咧。都會有啲即係解釋咯，即係講到平時我哋有啲圓唔到嘅夢想，例如好食雪糕咁樣嚇，又或者好中意邊個男神，好想同佢去街咁樣，咁你日常生活搞唔掂啦，咁就俾個夢你開心下啦，咁樣，咁呢個就可能係神俾我哋嘅一個恩賜啦夢，但係同時咧。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遗憾啊或者是不安呢亦都会在个梦里找你的。 是咁呢一个亦都系呢除了问大人讲之外呢一度都有提及到嘅。原来有好多个学者呢佢都有讲过其实呢喺呢个动眼快速动眼期即系呢个发梦期里面呢其实如果你喺嗰个时发梦嘅话都有好多正面嘅功能嘅。例如就系你嘅身体可以彻底去放松啦又或者头先问大人话斋你嘅身体可以修复之外呢亦都可以令到个大脑重新去整合。一日的记忆或者你生活上面的经验还要是可以化解或者可以消化一些负面的情绪修复呢白天即是朝头早的时候的一些的耗损令到你可以第二朝早一起身的时候就面对下一个的新挑战。 更空虚，曾停步又要等谁，想等那个终许。 剛才講完咧，點樣為之發一個好夢？發夢亦都對我哋身體係有好處嘅。咁好啦，但有啲人就可能未必好似我哋咁幸福噶啦。咁啊，除咗未必即係下下都可以隨時發到好夢嘅時候，甚至乎可能佢會俾一啲關於瞓覺呢一樣嘢困擾嘅。我點解今日會揾呢個題呢？正正就係因為今日睇到一單新聞，個新聞就話英國有一個32歲嘅女仔啊，佢叫布朗，佢因為咧就患咗一個咧叫罕見嘅腦部疾病，叫做摔倒症啊， 摔倒症 系啦，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咧就会令到佢咧就系当一啲情绪好高涨嘅情况下，佢嘅肌肉就会突然间瘫痪， 咁就瞓觉啦， 咁所以咧 都有叫瞌睡症呢、這个 系啦，佢话原来佢都系瞌睡症嘅一种嚟噶、甚至乎咧佢咧， 你知唔知狗都有噶？ 狗我唔知道，狗同猫我知成日要瞓觉咯。 我见过咧，即系人瞌睡症我都睇过、因为老师有俾我哋睇啦。如狗嗰个我自己揾嘅，嗰啲狗咧系见到主人好开心啦，咁由一个草原嗰度跑去揾下主人，但系跑突然间一下跳跃，跟住落地瞓着咗。 诶、我见过有啲就系咁样咯，喂，即系食下嘢，跟住啲猫食嘢瞓咗，有好多呢啲 嘅。咁呢个佢可能真系眼瞓，但系你系跑紧，你唔应该去嗰个状态。 咁 呢个食嘢瞓着咗 B B 咧，其实佢哋根本就已经眼瞓底啦嘛。 系。 咁但系你跑紧冇可能眼瞓底嚟嘅。 系啦，咁。如果 聽你咁講，我就覺得係啲、狗仔，我好似見過類近嘅，但我未見過咁誇張，跳緊嘅時候就瞓低， 係誇張嘅。 咁但係咧，好啦，咁啊講咗呢， 即係佢太興奮嘅時候，佢會控制唔到自己，跟住停低咗。 係，但我想問一下問大人啊，頭先所講呢、這個啦，即係摔倒症啦，其實係咪真係咁罕見嘅呢？ 罕見嘅，雖然罕見嘅，所以佢要控制情緒。 係啊，咁佢就話咧，名副其實嗰啲咧，即係一見到一啲靚仔靚女嘅時候就暈曬大浪啊，咁樣，即係佢真係名副其實咁。咁對於佢嚟講，佢就話亦都有講嘅呢個咧摔倒症咧，佢就話亦都係瞌睡症嘅其中一種嚟嘅。咁啊，平均咧即係估計佢哋估計啊，75% 瞌睡症嘅人就會有呢一個嘅問題啦。患者咧通常就會係突然間憤怒啊、驚啊、大笑。呢啲情緒之後咧，肌肉就會突然間癱瘓，令到佢咧就會即刻就可能會攣低或者瞓覺。 呢個危險啊，因為佢跌過一下。 係啦，咁佢都話咧，平均佢哋發作咧，可能係由幾秒，甚至乎可以係半個鐘不等。但係咧，佢唔好以為佢就瞓咗覺就真係瞓咗覺喎。其實佢突然間啲肌肉唔喐咗，但係佢所有嘢係佢話佢嘅神志係清醒嘅。咁佢就話： 我見過一個呢個叫咩摔倒症， 係 或者我記得 你見過 老師俾片我嚟睇嘛。 係 咁個女仔好開心啦，咁一開心就突然間跌落個 sofa 啦。咁跟住其實咧，佢隻眼即係有啲就可能就係瞓咗啦，有啲咧其實仲係清醒。佢係清醒，但係佢唔喐得。咁跟住佢阿媽拎起佢隻手，然後就放翻落去，佢就啪一聲嗰隻手。 好危險真係，係咁佢都有講啊。呢、這個布朗佢都話咧，佢都因為成日都突然間跌低，雙腳無力，所以其實佢只腳咧都已經係成日都有事啊咁樣。咁佢又講嘅，佢話佢開頭嘅時候係唔知自己有即係佢冇呢個病發嘅，佢知自己可能係有呢個基因。咁但係咧9歲之前咧就冇事，9歲之後突然間同朋友玩嘅時候，個朋友攞石頭打佢個頭一下，跟住自此之後咧，佢就開始就經常性就有呢一個嘅病發啦。 咁可能同 脑部有个损坏系有关 的。系啊，我以为唤醒咗佢呢一个基因咯，唔知会唔会？ 咁又唔会啊！你试下俾人用石头揼一揼，唤醒咗，但我醒咗啊！真系，你个外脑拜寿咩？呕咗个外痰或者揼一下，跟住醒。 咁佢又讲咧，佢就话咧，佢亦都呢个病咧，令到佢有啲难为情嘅。有一次佢出去买嘢嘅时候咧。佢突然间见到一个男仔几靓仔，跟住佢开始心跳啦。跟住之后就系因为咁样，跟住只脚开始软咗，跟住就跌低咯。 低咗啊！ 跟住就有要亲人扶住佢咯。 呢啲咪叫 fall in love 咯？ 系啊，就系所或者晕晒大浪咯， 堕入爱河咯。 系，跟住佢就话咧，自此之后咧，即系佢就话，屋企人都会笑佢呢个病嘅，但系佢都知道唔系太大嘅危险情况下，屋企人先会笑佢嘅啫。咁佢话亦都试过咧，即系同啲朋友试过佢，亦都系畏高啊，所以令到佢上楼梯嘅时候翻到屋企，佢又惊，所以搞到佢搬屋啊。所以其实情况都可能系都几麻烦、几困扰噶。咁但系好啦，咁啊讲完呢一样嘢之后啦，敏大人咧就即刻介绍咗一对 band 俾我认识。咁呢对 band 咧，其实咧我都真系唔知道。 梗系啦，你咁后生。 唔系啊，同埋我冇谂过，原来咧呢个嘅叫做眼球跳动啊。这个叫做 Rapid Eye Movement， 是啦、 这个快速眼球运动。 是我有找緊，是啦，因为我拉返上去。 咁其实就一对 band 嚟嘅，佢个简称呢就叫 REM， R 就 rapid 啦、E 就 I 啦、即係眼睛啦、movement 啦咁样 囉。快速动眼期啊。 快速动眼期。 是啦，亦都有呢对嘅组合嘅。咁以下呢一首歌呢就係敏大人话俾我哋听，介绍俾我哋听嘅。 Losing my religion.

音乐说 唐兄妹的音乐选择 是我们遇上的歌、哦、自说自话。 是否现在还想我吗？ 早晨几耐就想放弃啊？ 早晨嗰阵系咁， 两个都系谂住， 系啊， 唉，谂住 做多一件事， 就长年噶啦咁样， 好好地去搵份工啦咁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敏感时刻， 朋友圈。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今日呢，我朋友圈请你这个嘉宾呢都是早排我们见过面的，太好傾，所以今日一定要再請佢出嚟，因為適逢佢已經有第四部曲啦。佢叫做阿 Jude。 Hello， 醒啦你係咪？ 醒啦，終於到 瞓醒覺，所以嚟我哋節目。 哇，已經去到 ending 啦，第四部曲。 終於第四部曲去到醒啦，唔需要再沉淪落去啦。 係啦， 點解咧？我想問一下，即係你都覺得已經沉淪到即係之前個極致啦，已經去到已經十分錯啦，錯完之後你都覺得即係冇可能噶啦，所以就醒啦，定係點咧？ 其实醒是因为之前十分错入面呢去到最后呢都有讲是话分手的。但是醒是纯粹我终于都真的要醒了。 因为很多人说分手分完手中不分手的。 啊、我都 obviously 我经历过一个位置是真自己不想醒的。因为如果我醒了他就没机会找回我嘛。我发觉我真的经历过。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个了、嗯、有很多事情都会为了他即譬如我说斟杯水给你喝，那我都会在这里会顾及啊会不会太过热啊太过冻啊，即我都觉得自己不是好做 什么呢， 是做什么，为什么什么都是为了你想的、嗯、这样那就好像冇咗自己个身份咁样咯。 系，你回顾翻当时啦，真实嘅时候，即系发生紧呢件事嘅时候，你真系就系因为呢杯水而醒，定系因为啲咩事真系令到你自己醒咧？ 啊， 我相信呢件好夸张。其实上次听你讲都已经好夸张，即系跑去佢屋企楼下。 系啊，哇！你仲记得呢、這个？哎呀，其实咧我。水呢个是真的，真的试过这样的。 但应该未至于去到零 四。未说去到分手啊这样的。咁但是我都有试过真的不小心即是饮茶的时候啦，咁斟茶俾佢啦，跟住就倒咗少少咁样咯。咁佢就会嬲咯。咁即是可能好少事情都会嬲咯。咁甚至乎係我哋去做 gym 嘅，我係你，我斟曬熱水落去，係 咪啊？ 係啊！ 我話你話依家先淥親你，我成潑水咁樣倒嚟，咁樣先係倒些水啊！處理咗， 我唔係嘅， 講笑啫，講笑啫。但係即係都有好多呢啲嘅少少嘅事情咯，咁、 嗯、 就會。我会通常咧好得意噶，咁我真系死心嘅时候咧，我会谂翻呢啲事情，我就会觉得，即系要系咁提醒自己， 醒其实某程度上都要一个学习嘅，因为你一定要逼自己同自己讲，你真系要醒，唔系就好似之前咁拖或者即系心软。 其实嗱呢段感情就 last 咗三年度啦，但我就发觉，即系。譬如有好多身边嘅朋友都会同我讲啊，咁佢哋係好有道理嘅，係啱嘅，咁但係你都发觉自己係离开唔到嗰段感情啦。咁係去到最后尾真係要醒过下，其实好快㗎喎，又我觉得係真係好似一个 switch 咁样就 ,ok, 我要醒啦。咁所以我都觉得係好彩嘅，但係虽然即係痛咗三年咁样 囉。 输给了你，但我亦会反思。 今次醒呢首歌呢亦都最近都喺网络嘅一啲平台或者网络一啲嘅 KOL 啦，我堪称係啦，都见到呢首歌，同埋都有好多关于你嘅歌喺入面喎，嗰个就係熊仔头。但我想话啦，呢一个反而我好想问係衍生到就係、是、你会唔会都想拍一啲关于自己嘅片段都係摆上网，亦都係用返自己嘅歌，即係整一个真实阿 Jude佢终于十分坐地醒翻嘅特辑咧，咁 哇！我希望啦，可以啦。我觉得你咁样讲咧，我就觉得哇，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制作嚟嘅，因为真系好似有几多经历咯。系啊，因为有对白噶嘛，系电影就 系你会唔会想尝试都做一个咁样嘅剧本去挑战下咁咧？ 哇！要你帮我一起写啊！ 我写字好渣噶， 点会啊？ 狂喺度写逗号句号咧。 但我都覺得我其實呢四首歌係可以真係做到一個微電影。 喂，你真係試下做啊！應該會我第一個捧場，我想睇咯。 真係㗎！ 你擺翻曬你之前嗰啲嘢落去，好爆一定。 哇！但我覺得我睇落去我會好辛苦咯。 但係我想講咧，一定好多起底組幫你手。 哇！ 起翻個男主角到底係邊個 ？Fact check 係因為太差嘛，你明唔明啊？太 好慘啊！咁。即係有好多人都有問過，哇！你怕唔怕成日都即係喺訪問嗰陣時候，好似講人壞話咁樣？ 喂，咁你真係經歷過啲慘痛嘅嘢嘛？ 咁我又嗱，我唔覺得佢係即係可能而家我真係未 100% 醒咯，我唔知啊。但我又唔覺得佢係一個衰人嚟嘅，咁純粹係即係我哋意見不同啊。咁佢有佢個想法，咁冇所謂嘅，佢高要求，即係係咯。咁同埋。咁 day one 大家都知道我係唱作歌手，咁我一定會寫我之前嘅經歷，咁係都係好 depends on 對方點對我，咪寫翻個經歷出嚟咯。 同埋好明顯，你啲歌全部大家都有共鳴，就係因為原來呢個世界上面真係太多人係好似你咁啊嘛，遇到咁多咁唔開心嘅經歷啊嘛，你只不過亦都某程度上代緊好多人去發聲。將自己的故仔去令到大家都覺得，哦，我原來大家都有共鳴嘅話，就一起抒發出嚟啦。所以我覺得又未至於講壞話嘅，同埋你講事實啫嘛。除非佢真係冇叫過你15分鐘跑到佢樓下啦。 係、哎、啦，咁我都覺得即係頭先你講起熊仔頭啦，咁佢哋有個對白咧，係好似話即係你唔係唔夠中意我啊，只不過你最中意嗰個係你自己。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即係我都好 feel 到呢件事。 係，今日你自己嘅古仔嘅纪录片你都想做，但系可能要多啲时间筹备啦。你自己又有冇谂过真系去帮人拍一套电影？如果系你想做咩题材呢？ 哇，其实我好中意睇丧尸片噶， 估到你似系呢啲啊？ 系咩？ 你打机人嚟噶嘛？ 唔系，因为我 recently 都睇过一套，即系有好多日本嘅好多嗰啲日本小说咧，咁佢哋变成一个 TV series， 我就好中意睇嗰套戏咯。可唔可以讲出嚟？ 可以， 叫 Alice in Borderland， 即系有少少 thriller 啊，咁唔系讲丧尸嘅，但系系讲咗一班人佢哋 trap 住咗喺一个游戏世界入边，咁佢哋就隔三日咧就一定要玩一个死亡游戏咁样， 恐怖！ 即系如果你过唔到关，咁你就会拜拜。但系好好睇。做对，逼我再后退，摆脱爱侣，只知杀紧有粉碎。无妨无告我犯罪，虽得我他感动十分累，被重伤都不反对，请不要难道受他欺谁，便被赞许。 除了你刚才所说喜欢看一些科幻一点，或者可能世界上不是太现实一点的戏，戏院方面你会不会有些习惯的？ 因为有啲人好中意咧，一定要食炮谷先至睇戏噶。 我冇话特别即系要有乜嘢，即系一定要在场咁样先去睇嘅。咁但系去戏院哇，其实真系好耐冇去过戏院， 系 好唔开心。即系有啲人系可能，好多人都应该同我一样啦。我系唔会坐头嗰四行咯，真系唔得，我会头晕嘅。 系。我反而是那些很怕那些无啦啦黐住了我，因为睡觉或者隔离有个人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压住那个的扶手的病、啊、我心想做什么事啊， 压晒整个手臂过来，跟着自己又摆不到杯嘢喝在这里、啊、我都很不喜欢、 啊。是啊， 同埋呢我即係好似有少少咧，坐飛機啊，或者睇戲嘅感覺一樣啦。就係離開戲院啊，或者離開飛機嘅時候咧，我好唔中意啲人咧，好趕住走。 係啊，我會趕住走。 你會趕住走㗎、 啊？ 我自己唔會趕住走咯，我好唔中意趕住走。 係啊， 飛機我唔會㗎。 係咪啊？我唔得㗎，我一 點解嘅？ 因為我唔想等咯，佢一熄燈我即刻跑走㗎啦。 但係我又好 enjoy 自己一個睇戲，因為我之前咧，我記得我喺英國讀緊書。嘅时候咧，咁我即系我个 local 戏院啦，咁佢就有即系一啲唔知好似系50磅一个月，跟住就任睇戏啦。咁我就 join 咗嘅，我觉得好抵。咁我成日都会自己去睇戏咯。 咁如果你 好 enjoy， 系如果 join 咗呢个嘅话，咁一定咩戏都睇， 啊、 有啲好睇睇几次添。但系戏院睇戏咧，我会觉得我中意入去戏院睇戏多啲。譬如你头先讲嗰啲串流平台嗰啲咧，我嗰啲好分心噶。 但系可能系咪因为你冇遇到一套好吸引你嘅一套戏，跟住嚟继续睇落去？ 又唔系啊！我就算几中意睇，我都会分心噶。 系啊，我系反而嗰啲一开着咗就做唔到其他嘢嗰啲，所以有阵时都尽量唔好开咁多，做晒嘢先去开咯。 系嗱，我听阿 Jude 咁讲啦，我发现阿 Jude 都真系对拍嘢或者对演戏好有兴趣，因为睇戏啊嗰啲你都已经有咁多嘢讲。咁我想问下，系咪因为咁样，又或者想增加自己多啲音乐嘅灵感，你走咗去学戏咧？ 其实系我想学识得点样去投入啲啊。 嗯， 即系讲紧系话我唱歌嗰方面啦，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即系要上台唱歌啊。咁我都好想快啲啊入到嗰个状态啦。咁咁所以其实我都系今年年头开始咧，咁我就醒起彭秀慧佢有佢嘅演艺班啦，咁我就去报咗名啦。咁我都有同佢讲，其实我系。即系我对演技咧系即系零认识嘅，我完全系未试过学任何 acting classes 啦。咁同埋我都系即系纯粹系想嚟接触下咯。我都即系嗰阵时系即系 I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嘅。咁但系都好大得着咯，我觉得好开心啊，识到一班朋友添。 系咪？其实学戏系学啲咩，做啲咩嘅咧？ 其实系 exercise 多嘅。咁即系第一。二堂咧，第一堂咧咁就好超咁样啦，咁系大家即系了解下大家玩下一啲游戏啊，即系唔系话好需要用脑嘅游戏啦， 会唔会好嘥钱噶？ 唔会，但系即系大家系好似一个 bonding 咁样咯，咁因为有好多时候咧，我哋要同对方做对手啦，咁我哋都要认识对方噶，咁第一堂咁啊即系。即系我哋系第一次见啦，咁所以都即系要大家即系 warm up 下咁样啦。咁但系第二堂咧就嚟了啦，哇，好 intense！ 即刻就已经好大变化嘅， 好大变化，我记得哇。第二堂咧就发生咩事呢？就系、是、我哋玩咗一个游戏叫做死亡游戏啦。咁呢一个游戏咧就系、是、譬如我同另一个女仔啦，或者系男仔同男仔啦。就会企出嚟，咁就对住成个 class 啦，其他同学啦，咁大家就要讲出啊，你中意睇边个多啲？你中意睇阿 Jude 多啲，定系第二个女仔啦？咁其实好现实噶嘛，即系因为我哋两个就咁出咗嚟，行到就话我哋乜都唔可以做啦，就咁出嚟斋睇个外貌，跟住之后咧，咁呢个 exercise 咧就系、是、The next step 就是你可以只是喐你块面啦。咁、好多人可能就会即系搞啲古灵精怪、好搞笑嘅 facial expressions 啦。咁呢个就可能引到即系一啲同学嘅注意力啦。咁其实系要即系不停咁样嗌。 个名出嚟嘅、嗯，即系 Jude 啊，blah blah blah 咁样啦。 即系如果我嗌完阿 Jude， 我可以即刻嗌第二个人 可以啊，因为佢抢紧 four 啊嘛。呢个系一个抢 four exercise。 哇，咁其实好大压力喎！你听到其他人讲第一个名嘅时候，啊、你即刻要谂其他方法喎。 系啊，跟住之后 eventually 咧，咁就系可以freestyle 啦。咁、嗯、你就可以即系碌来碌去又得，你喺个classroom 范围内咁样打关斗都得嘅，唱歌又得。咁、 嗯、 有啲学生咧系真系我哋头先所讲啦，即系真系会 freeze 喺度，因为你就系听到啲同学嗌令你个对手嘅名啊嘛，咁你都觉得哇你个对手哇好好睇啊，我都想睇佢，即系真系动咗碌木喺度，唔识做任何其他嘢去吸引大家。 又再打交叉，你会刻薄平心我。各种关心根本都未珍惜过，光阴似箭，当一起也穿破。你会有对象，我一个，重要位置还重要吗？从前怒满心，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我。 我就发觉其实即系点样先系吸引到同学嘅注意力咧，就系、是、你要好 into， 你要好投入嚟做紧嗰样嘢咯。 哦，即系呢个亦都系演戏或者学戏嘅最重要嘅其中一环噶咯。 系啊，原来系咁嘅，即系就唔系话要斗大声嘅， 系 咯， 或者斗夸张，算唔算？定夸张都算系噶？ 夸张都可以系嘅，但系你要相信紧你做紧嗰件事咯。 某程度上，如果系咁讲，系咪都会令自己系增强自己自信心咧？ 会啊，會但系我嗰一日咧，我做呢样嘢咧，我系。唔知點解我可以好放，我都自己係 surprise 咗嘅，因為我不嬲係即係收收埋埋嗰啲嚟嘅，但我就覺得我俾咗錢啦，我都上咗堂，我都嚟緊上堂啦，咁我真係要豁出去啦，就真係冇啊，即係冇任何嘅包袱，我直情係扮埋數碼暴龍進化咁嘅咯，即係好。 无 端端爆咗啲，即系我自己都唔知，即系自己喺度转圈咯，同埋同条橡筋讲倾偈咯， 系 好爆发性咁样去release 咗好多 energy 出嚟咯， 系 跟住阿彭秀慧就觉得其实我系应该可以一个好爆嘅人嚟嘅，但我成日都收收埋埋 ，which is true， 系 我都觉得自己系。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阿 Jude 曾若骅，零时十分呢一首歌咧，除咗醒之外咧，我觉得好好听嘅歌嚟。 多谢。 我想问一下啦，你系学呢个戏剧之前已经录咗啊，定系你系学完或者学紧先至去录嘅咧？ 诶，谂一谂翻先，好似系录咗先嘅。 系啊， 录咗先。 但我想讲，如果系咁讲嘅话，就系、是。原来你之前已经好有呢、这个，即系知道代入感系点咯。因为呢首歌我听嘅时候，我 feel 到哇， 完全 feel 到嗰種滄桑凄涼嘅感覺啊！ 咁都係要多謝翻徐浩我個監製，咁佢幫到我去做到呢件事啦。因為佢嘅 concept 就係話，不如你扮住笑住咁樣唱啦。跟住我話嚇，咁咪好開心咯。咁佢就話唔係啊，因為即係個音樂係好慘噶嘛。咁如果你笑住唱，咁其實成件事咪好即係好 contrasting， 咁係更加顯得你慘咯。咁我哋就即係喺呢個范围内去 explore 咗呢样嘢咯。 嗯，你唱惨歌咧，真系的而且确系令到人哋好有共鸣嘅。但系我由上一次同你做访问倾偈嘅时候，都已经讲你惨够噶啦。你值得系拥有开心嘅时候， 我值得拥有开心。 系啊， 我自己都觉得系啊。 系啊，所以你下一次嘅几部曲啦，应该开心开始做出发。今日 thank you 晒 Jude，thank you， 拜拜， 拜拜。 Jude 嘅零時十分，咁啊好開心同佢傾偈啦，亦都了解佢多咗好多，包括睇戲啊，完全冇諗過原來佢都咁中意睇戲。睇戲嘅時候，原來都會有咁多一啲唔同嘅要求啊。不過我都覺得咧，應該要睇到尾嘅，因為尊重所有電影人，因為所有字幕入面都會有電影人嘅名嘛。今日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